你会懂得，有爱就等于拥有了一切，只有你美丽背影，这竟是那些我不能停止想你每一夜。把头发盘起来，把发卡戴起来，穿着旗袍的你，我心中完美的你，把珠宝摘下来，不需要俗气的佩戴，穿着旗袍的你，我心中完美的你。 早上八点钟，洗漱系统准备完毕。 知道了。 FM 98.2。